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在听到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暗号过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骄傲，我看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撩倒，小心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很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， 宣言，这个是许慧欣的第三张的国语专辑《美丽爱情》当中的歌。这张专辑除了延续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呢，更在企划概念的一个造型上面加入了不同的一种元素在里面。 想打通电话，证明世界还有别的人种，什么在暗暗夜不花瓣也不管着不还沉默几分钟，不愿意看看我的地图，而路是弯的 I don't know what to do， 想打通电话证明世

唱。把人海在流浪，把追随着晨曦的惆怅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支长调时代传唱。牧马人还在流浪，化身龙狮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野马马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马马，人心皆寄南乡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苍，野马马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马马，人心皆寄南乡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苍苍，野马马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野马马，人心皆寄南乡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作词作曲，收录在了飞儿乐团同名专辑当中，名字叫做《流浪者之歌》。这是首流行风格的歌，展现了飞儿乐团的创功和唱功。 流浪是流浪的方向，晴天阴天或许雨天，从不过问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。九月的微风吹得我喉痛，蒲公英在飞翔，没有了方向。风中的你轻轻说声要离去，我的天空永不会永不会放弃。流浪是路遥远的方向，晴天阴天或是雨天，总不过问是谁的眼泪

爱谁，有话没有话泪。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惯性背叛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它唱的是一个女生在感情当中习惯的背叛，就很没有安全感，就算正在恋爱当中也是短暂和不安的，感觉到的就是随时会劈腿啊，出轨啊，唱出了现在大部分的女生在感情当中的不安的这种心声。 享受被爱的风光，嘘寒问暖，稀松平常。你喝水，你吃饭，你拥有的早已习惯。活在被爱的天堂，以为幸福不很想。背负着饮水，闷着起床，换一个人，是否一样？惯性背叛，还天真的希望我应当体谅，像孩子照着心玩吧，很快的受了伤，因为坏到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话。关心背叛，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。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乱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。在被爱的门窗，总是贪婪，总是张望。人见人的真相，猜得尽是伤心无望。你在被爱的围墙，那个温暖的手掌，以为的困绑却是力量，陪你论战，陪你战狂。关心背叛，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照着心玩吧，

私人音响。 你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，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，人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令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阿西拉巴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落地的机关喜欢的音乐，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，阿西拉巴如此美妙，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，落地的机关传说的音乐，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，未来其实并不远，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是阳光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落地的计划喜欢的音乐，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， 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张韶涵的欧若拉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蔡健雅，活着是最好的死亡。 我的内心是谁触摸，我这一脸仍然的伸手触摸，想对你的解答，如果不如爱我，如果 是由信演唱的一首歌，林夕作词，陈思杰作曲，歌曲是 MV 由黄忠平执导，收录在了我记得这张专辑当中，2012年的9月7号发行，再掀信氏情歌风潮。 只有太轻便的行李，只想太短途的旅行，是否感触对不起那么多年和我相处，你可惜太少爱情的证物，我感激没留下太多包袱，感激你我没得让我忍不住要回顾，是你主动结束却又走得铭心刻骨，你不甘心为什么痛，如果又要退出，亲爱的这都是人之常情，这叫做两不耽误，这些过程还会不断重复，我比你清楚，你选择苦苦的无辜，你才发现分手这决定谁做主，一样痛苦，我选择小小的无助，我早知道爱不是任务，你每一步不把我辜负，叫我预感真有那么准，真满足，你值得你亲手像个包袱，那么残酷，是不是良心有点不舒服？亲爱的，不管是谁犯了错，只能以离开弥补。不管是谁耐不住，要提出，谈不上宽恕。你这样的苦，你选择苦苦的无辜。这决定谁做主，一样痛苦，我选择小小的无助，我早知道爱不是任务，你每一步不把我辜负，我想你坦白的那么早，那么巧，那么好，这么让我早一点安抚，我想分手听到手指清晰的地步，我想我不想想又怎样，都这样不这样都不想要，舒服太有数，也想你不用我假装糊涂，你选择孤独的无辜，你才发现分手这决定谁做主，一样痛苦， 还想要大理， 美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厂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，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电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，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德你， 燕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，010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元黄果粥震撼来袭，

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：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地址：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了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梅赛人听，梅赛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有洒洒。 岁月流转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谁都是匆匆过客。生命大海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名。 曾经的你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？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Señor, prepare algo de pasar. No lo sé. Quien se me dio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快行驶的征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段时间的呼吸，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做个舒服曾经，而我还因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得人，爱情中的残忍可以不再冷漠和沉默，这些的爱和要的路我比谁都清楚，我的歌词里带着你这的风筝，我怀疑他和这整个路子有多深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so innocent, dreams of you and me, wishes, 坚持我爱上绚烂的歌曲，世界的你开心讲述什么的好，什么的时候自己单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生会变高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， 咖啡喝一杯说你带我收起来的每个影中变得黑眼睛，你穿着新的红尘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整得温暖，深呼吸把这段爱都忘得清晰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地下做的猫，她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, dreams of me and you，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。你开心就 说什么都好，失落的时候走几段短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.3，品味033，流金岁月。我是梧桐。杨宗纬虽然是其貌不扬，刚参赛的样子算得上土的像山顶洞人一样，但是他以动人的嗓音和各种是非一夕走红，成为了星光大道上面的人气歌手，嗓音好，技巧一流。接下来听到微风早晨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